画收藏在卢浮宫，成为绝世经典。你想过吗？如果画中人会说话，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？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这个节目的编辑主持人尚远。今天咱们接着聊戏听戏，首先要请您听的这段是小生名段辕门射戟，这是一出三国题材吕布的重点剧目，也是小生行当的看家戏。上世纪50年代，叶盛兰先生曾经在上海演出这个剧目，留下了珍贵的实况录音，尤其是您听阴阳刚柔的变化，在下面的两段唱当中展现的尤为丰富，特别是后面的那段戏皮26唱得非常细致，细微的变化和节奏的掌控已经达到了小生演唱的最高境界。我们只听唱腔就已经能够感受到三国时期大将吕布的英武之气。好，请您欣赏叶盛兰先生在辕门射戟当中的唱段。 叶盛兰的唱腔此时以真化境，观众也是非常的热烈。我们请您继续欣赏叶盛兰演唱的辕门射戟片段。 你看不 以上您听到的是叶盛兰演唱的京剧辕门射戟片段，这是小生行当的经典唱段。下面要请您听的是李多奎先生在1929年灌制的唱片《四郎探母》。这出戏当中，李多奎先生饰演的是佘太君。这段唱是李多奎先生早年唱片当中的精品，有清越宽亮之音，和他晚年的声音呢是不一样的。唱法上呢，既规整又细腻，一见娇儿泪满腮的腮字，嘎调响遏行云，让人听之过瘾。我们常听李多奎先生晚年的录音，那么今天我们来听听青年时代的李多奎，请您欣赏探母片段。南腔北调聚集， 师名家谈艺。 教堂比武嘛，有许多打的，完了之后啊，一定要沉静一些，所以我就常慢慢 用到了各种摆式，有不少娃娃腔，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。 新的一年，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，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:30到10:30，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，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。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。前面我们听到的是京剧老旦行当的一代宗师李多奎先生演唱的京剧《四郎探母》片段。下面呢，我们请您听听当今的青年京剧演员的演出录音。请您欣赏国家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李博、李小薇主演的《捉放曹》片段。李博饰演陈宫，李小薇饰演曹操。 看曹操一生一世宁负天下人，不叫天下人而来封水不能乱了花。 是的站起人来才心 以上您听到的是优秀的青年京剧演员李博、李小薇主演的京剧《捉放曹》片段。我们请您稍事休息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戏迷乐再继续欣赏青年演员的佳作。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见。 没有时间浪费，做好。